汉书卷28下，地理志第8下。武都郡，武帝元鼎六年置，莽曰乐平，户51376，口235560，县九，武都。东汉水受低道水，一名沔，过江夏，谓之夏水，入江。天池大泽在县西，莽曰寻鲁，上路故道，莽曰善治。河池，全接水南至居入汉，行520里，莽曰乐平亭。平乐道居，居水出东廊谷，南至沙县南入江，过郡五，行4000里，荆州川。嘉陵道，寻常道，下便道，莽曰阳德。陇西郡，秦至，莽曰鸭绒，户53964，口236824，有铁官、盐官，县11，狄道。白石山在东，莽曰操鲁，上归，安固，低道。与共阳水所出，至武都为汉，莽曰亭道，首阳。与共鸟属同学山在西南，渭水所出，东至船司空入河，过郡四，行1870里，雍州近。余道，莽曰德道。大夏，莽曰顺夏。羌道，羌水出塞外，南至阴平入白水，过郡三，行600里。湘武，莽曰湘环。临洮，洮水出西羌中，北至浮罕，东入河。与共西顷山在县西，南部都尉治也。西，与共播种山，西汉所出，南入广汉白水，东南至江州入江，过郡四，行2760里，莽曰西至。金城郡，昭帝始元六年置，莽曰西海，户38470，口149648，县13。原崖，乌亭逆水出参阶谷，东至支阳入黄，莽曰修远。告门，告门水出西塞外，东至原崖入黄水，莽曰兴武。陵居，建水出西北塞外，至县西南入郑伯金，莽曰韩鲁。支阳，金城，莽曰金平。于中，浮罕，白石，离水出西塞外，东至浮罕入河，莽曰顺利。河关，积石山在西南羌中，河水行塞外，东北入塞内，至张武入海，过郡16，行9400里。破羌，宣帝神去二年置。安宜，元街，宣帝神去二年置，莽曰修远。临羌，西北至塞外，有西王母石室、新海、盐池，北则黄水所出，东至原崖入河， 西有虚底池，有若水昆仑山祠，莽曰岩羌，天水郡。武帝元鼎三年置，莽曰镇戎，明帝改曰汉阳。户60370，口26万，1348，县16。平乡，莽曰平乡。接权，戎亦道，莽曰镇戎亭。望远，莽曰望亭。罕迁，绵诸道，阿阳、略阳道，即与共诸羽山在县南吴中聚。莽曰既至。永氏，蜀国都尉至满服，莽曰既得。成纪清水，莽曰石木。奉节陇，还道，冀都尉至密爱亭。栏杆，莽曰栏顿。武威郡，故匈奴修除王地。武帝太初四年开，莽曰张掖。户17581，口76419，县10。孤臧，南山古水所出，北至武威入海，行790里。张掖、武威，修除泽在东北。古文以为诸野泽，修除，莽曰晏然。都尉至雄水帐，北部都尉至修除城。须次，莽曰波德。栾屋，扑还，莽曰夫鲁。袄为苍松，南山松闪水所出，北至须次入海，莽曰射鹿。宣威，张掖郡，故匈奴昆爷王地。武帝太初元年开，莽曰射平。户24352，口88731，县10。路德，千金渠，西至乐关入泽中，羌谷水出羌中，东北至居延入海，过郡二，行2100里。莽曰关市。昭武，莽曰曲武。山丹，桑亲以为导若水自此，西至酒泉河离，莽曰灌鲁。低池，莽曰皮舞。乌兰，莽曰传舞。日乐，都尉至泽所谷，莽曰乐至。离堪，莽曰接鲁。盘河，农都尉至，莽曰罗鲁。居延，居延泽在东北，古文以为流沙，都尉至，莽曰居城。咸美，酒泉郡，武帝太初元年开，莽曰抚平。户18137，口76726，县9。陆福，呼残水出南羌中，东北至惠水入羌谷。莽曰显德。表示，莽曰在吴。乐观，莽曰乐亭。天一，玉门，莽曰抚平亭。惠水，北部都尉至眼泉帐，东部都尉至东部帐。莽曰宿武。池头，随迷。甘旗，西部都尉至西部帐， 莽曰策鲁。敦煌郡，武帝后元年分酒泉置，正西关外有白龙堆沙，有蒲昌海，莽曰敦德，户万一千二百，口三万八千三百三十五，县六。敦煌，中部都尉至布广，后官。杜林以为古瓜州地，生美瓜，莽曰敦德。明安，南极端水出南羌中，西北入其泽，盖民田。孝谷、渊泉、广治，沂河都尉至昆仑帐，莽曰广环。隆乐有阳关、玉门关，皆都尉治。低治水出南羌中，东北入泽，盖民田。安定郡，武帝元鼎三年置，户四万二千七百二十五，口十四万三千二百九十四，县二十一。高平，莽曰瀑木，父类安碑，甫夷，莽曰甫宁。诸挪，有端寻祠十五所，胡屋住，又有鸠渊祠。泾阳，千头山在西，与贡泾水所出，东南至阳陵入渭，过郡三，行千六十里，雍州川。临泾，莽曰兼泾。鲁，取水出西，乌之，乌水出西，北入河。都庐山在西，莽曰乌亭。阴密，使密人国，有萧安亭。安定，参鸾，主冀都尉置。三水，蜀国都尉置，有盐官，莽曰广盐亭。阴盘，安武，莽曰安环。祖立，莽曰乡里。元德，寻泉，河水别出为河沟，东至富平北入河。彭阳，淳阴，月之道，莽曰月顺。北地郡，秦治，莽曰威城，户六万四千四百六十一，口二十一万六百八十八，县十九。马岭，直路，居水出，居水出西，东入洛。陵武，莽曰威城亭。富平，北部都尉至神泉帐。浑怀都尉至塞外浑怀帐，莽曰特武。灵州，惠帝四年置，有何其院，号飞院，莽曰灵州。曲眼，方渠，除道，莽曰通道。五街，莽曰无街。淳姑，归德，洛水出北蛮夷中，入河，有堵院、白马院。回祸，略叛道，莽曰延年道。泥阳，莽曰泥阴。欲至，泥水出北蛮夷中，有牧师院官，莽曰公柱。一渠道，莽曰一沟。一居，有盐官。大腰，连。碑夷山在西北，莽曰西河亭。上郡，秦治， 高帝元年更为敌国，七月复故。兄归都尉至塞外兄归帐，属兵州，户103683，口606658，县23。夫师有五龙山、地、元水、皇帝祠四所，独乐有盐官，扬州乔山在南有皇帝冢，莽曰上陵志，木河平都潜水，莽曰广信，京市莽曰基肃，洛都莽曰悲顺，白土引水出西东入河，莽曰黄土，香洛莽曰上党亭，元都七元莽曰七强，奢言莽曰奢节，雕音推邪莽曰排邪，真林莽曰真干，高望北部都尉制莽曰坚宁，雕音道秋辞，蜀国都尉制有盐官，定阳高奴有游水，可燃莽曰立平，望松北部都尉制宜都莽曰坚宁小邑，西河郡武帝元朔四年制，南部都尉至塞外翁龙毕氏，莽曰归心，属兵州，户136390，口698836，县36。富昌有盐官，莽曰富城，邹于胡泽平定，莽曰阴平亭，美济蜀国都尉制，中阳乐街莽曰杰鲁，途经莽曰廉耻，高廊大城莽曰好城，广田莽曰广汉，银阴惠帝五年制莽曰方阴，义兰莽曰香兰，平州红门有天方院火井祠，火从地出也，令宣武莽曰讨河，千章增山有道西出炫雷塞，北部都尉制阴阳广衍五车，莽曰环车，胡猛西部都尉制离石古罗，武则在西北饶莽曰饶衍，方立莽曰广德，席城莽曰慈平亭，临水莽曰坚水，土军西都莽曰五原亭，平路阴山莽曰山宁，泥市莽曰福泥，柏岭莽曰柱环，盐官朔方郡。武帝元朔二年开，西部都尉至宇浑，莽曰勾搜，属兵州，户34338，口136628，县十。三封，武帝元寿三年成。朔方，金莲延泽、青延泽皆在南，莽曰五福。修都临河，莽曰坚河，呼求 与浑，有道西北出基路塞，申屠泽在东，莽曰吉武，渠搜中部都尉至，莽曰勾搜，沃野武帝元寿三年成，有言官，莽曰随武，广目东部都尉至，莽曰言官，林荣武帝元朔五年成，莽曰推武，五原郡秦九原郡，武帝元朔二年更名，东部都尉至固阳，莽曰霍祥，属兵州，户三万九千三百二十二，口二十三万一千三百二十八，县十六。九原莽曰长平，固陵莽曰固调，五原莽曰镇和亭，林沃莽曰镇武，文国莽曰凡聚，河阴蒲泽蜀国都尉至，南兴莽曰南利，武都莽曰还都，宜良曼伯莽曰延伯，成宜中部都尉至元高，西部都尉至田壁，有言官，莽曰易鲁，固阳北出石门帐得光禄城，又西北得支旧城，又西北得头曼城，又西北得呼和城，又西得宿鲁城，莽曰固阴，莫达西安阳，莽曰张安和睦，云中郡秦至，莽曰寿祥，属兵州，户三万八千三百三，口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，县十一。云中莽曰远福，咸阳莽曰奔武，桃林东部都尉至，真陵圆湖山在西北，西部都尉至，莽曰真路，独河沙陵莽曰西恩，元阳沙南北隅中部都尉至，武泉莽曰顺泉，阳寿莽曰常德，定襄郡高地至，莽曰德祥，属兵州，户三万八千五百五十九，口十六万三千一百四十四，县一十二。长乐同郭莽曰以同，都武莽曰通德，武进白渠水出塞外，西至沙陵入河，西部都尉至，莽曰伐蛮，湘阴武高荒干水出塞外，西至沙陵入河，中部都尉至，莽曰勇武，洛莽曰遮耀，定陶莽曰迎福，武城莽曰还旧，武曜东部都尉至，莽曰压湖，定襄莽曰祝武，富禄莽曰文武，雁门郡秦至，勾柱山在阴馆，莽曰镇敌，属兵州，户七万三千一百三十八，口二十九万三千四百五十四，县十四。善吴莽曰阴馆，沃阳延泽在东北，有长城，西部都尉至， 莽曰敬阳。凡至，莽曰当要。中陵，莽曰遮害。阴管，楼凡乡。景帝后三年至，垒头山，治水所出，东至泉州入海，过郡六，行1100里。莽曰复代。楼凡有盐官，五州，莽曰环州。汪陶聚阳，莽曰善阳。郭，莽曰郭章。平城，东部都尉置，莽曰平顺。列，莽曰镇敌亭。马邑，莽曰张昭。强阴，文朱泽在东北，莽曰福音。代郡，秦至，莽曰压敌。有五原关、长山关，属幽州，户56771，口278754，县18。桑干，莽曰安德。道人，莽曰道人。当城，高流，西部都尉置。马城，东部都尉置。班氏，秦地图书班氏，莽曰班父。严陵，全京，莽曰全聚。居如，于盐水出塞外，东至宁入孤，中部都尉置。平邑，莽曰平湖。阳原，东安阳，莽曰静安。参合，平舒。其以水北至桑干入孤，莽曰平堡。代，莽曰压敌亭。灵丘，寇河东至文安入大河，过郡五，行940里。滨州川，广昌，来水东南至荣城入河，过郡三，行500里。滨州近，莽曰广平。鲁城，呼沱河东至参户入呼沱别，过郡九，行1340里。滨州川，从河东至文安入海，过郡六，行1370里。莽曰鲁顿。上古郡，秦至，莽曰朔调，属幽州，户36800，口117762。县15。居阳，莽曰居阴。泉上，莽曰塞泉。潘，莽曰树武。军都，温榆水东至路，南入孤。居庸，有关。沟吴，夷榆。莽曰朔调亭。宁，西部都尉置。莽曰伯康。昌平，莽曰长昌。广宁，莽曰广康。涿鹿，莽曰布鹿。居居，阳乐水出东，南入孤，莽曰九居。汝，莽曰古武。汝齐，东部都尉置。莽曰齐。下洛，莽曰下中。渔阳郡，秦至，莽曰通路，属幽州，户68820，口264116，县12。渔阳，沽水出塞外，东南至泉州入海，行750里， 有铁官，莽曰得鱼，胡奴，莽曰举服，陆，莽曰通路亭，雍奴，泉州，有言官，莽曰泉调，平谷，安乐，提西，广平，莽曰平广，耀阳，都尉至，莽曰耀树，白潭，蓄水出北蛮夷，华严，莽曰匡德，右北平郡，秦至，莽曰北顺，属幽州，户66689，口32780，县16，平冈，吴中，故吴中子国，更水西至雍奴入海，过郡二，行650里，石城，延陵，莽曰瀑武，郡迷，雷水南至吴中，东入更，莽曰郡麻，此都尉至，莽曰剖木，徐吴，莽曰北顺亭，自雨水出东，土银白狼，莽曰伏敌，西阳有铁官，莽曰西阴，昌城莽曰舒武，离城大碣石山在县西南，莽曰碣石，广城莽曰平鲁，巨阳莽曰堵木，平明莽曰平阳，辽西郡秦至，有小水48，并行3046里，属幽州，户72654，口352325，县14，居庐，有高庙，莽曰除庐，海洋，龙仙水东入风大水，风大水缓虚水皆南入海，有盐官，新安平，以水东入塞外，柳城，马首山在西南，参流水北入海，西部都尉至，灵芝，有孤竹城，莽曰灵芝亭，肥如，玄水东入如水，如水南入海洋，又有卤水南入玄，莽曰肥儿，宾从，莽曰绵武，交离，雨水首受塞外，南入海，东部都尉至，莽曰秦鲁，阳乐，胡苏，唐旧水至涂河入海，涂河，莽曰河福，文成，莽曰延鲁，临榆，榆水首受白狼，东入塞外，又有侯水北入榆，莽曰平德，垒，下关水南入海，又有碣石水滨水皆南入关，莽曰玄武，辽东郡秦至，属幽州，户55972，口272539，县18，襄平，有牧师官，莽曰昌平，新昌，吴律，西部都尉至，望平，大辽水出塞外，南至安市入海，行1250里，莽曰长乐，房后城，中部都尉至， 辽遂，莽曰顺穆。辽阳，大梁水西南至辽阳入辽，莽曰辽阴。显独，居旧，是为山，是为水所出，北至襄平入梁地。高显、安氏、五次，东部都尉制。莽曰环次，平郭有铁关、盐关。西安平，莽曰北安平。文，莽曰文亭。潘函，沛水出塞外，西南入海。踏氏，玄途郡。武帝元丰四年开，高沟离，莽曰下沟离，属幽州，户45600，口221845，县三。高沟离，辽山，辽水所出，西南至辽遂入大辽水，又有南苏水，西北经塞外，上阴台。莽曰下阴，西盖马，马资水西北入沿南水，西南至西安平入海，过郡二，行2100里。莽曰玄途亭。乐浪郡，武帝元丰三年开，莽曰乐仙，属幽州，户62812，口406748，有云帐，县25。朝鲜，南韩，沛水，水西至曾地入海，莽曰乐仙亭。韩资，代水西至代方入海，年禅，遂成，曾地，莽曰曾土。代方，四望，海明，莽曰海环。裂口，长岑，屯友，昭明，南部都尉制。漏方，提西，浑弥，吞裂，分离山，裂水所出，西至年禅入海，行820里。东夷，不儿，东部都尉制。残台，华丽，斜头妹，前末，扶租，南海郡，秦制。秦败，玉陀望此地。武帝元鼎六年开，属胶州，户19613，口94253，有普修官，县六。番禺，玉陀都，有盐官。伯罗，中宿，有匡普官。龙川，四会，阳阳。莽曰南海亭。玉林郡，故秦桂林郡，属玉陀。武帝元鼎六年开，更名，有小溪川水期，并行3110里。莽曰玉平，属胶州，户12415，口71162，县12。布山，安广，阿林，广域，玉水首受夜郎屯水，东至四会入海，过郡四，行4030里。中六，桂林，潭中，莽曰中潭。临晨，朱崖水入岭方，又有金南水，又有亲里水，行700里。莽曰坚臣。定州， 周水守寿五敛，东入潭，行790里。曾时，欢水守寿臧科东界，入朱崖水，行570里。岭方，金南水入豫，又有桥水，都尉至。雍基有关。苍梧郡，武帝元鼎六年开，莽曰新广，属胶州，有澧水关，户24379，口146160，县实。广信，莽曰广信亭，谢幕有关，高要有盐官，丰阳临贺，莽曰大贺，端西平胜富川利浦有利平关，莽陵龙山河水所出，南至布山入海，莽曰莽路，交趾郡。武帝元鼎六年开，属胶州，户92440，口746237，县实。连楼有修官，安定、苟漏、弥陵、都尉至、曲阳、北戴、积徐、西隅、龙边、朱渊、合浦郡。武帝元鼎六年开，莽曰环社，属胶州，户15398，口78980，县五，徐闻、高梁、合浦有关，莽曰环亭。林允，老水北入高要入豫，过郡三，行530里。莽曰大允。朱卢都尉至。九真郡，武帝元鼎六年开，有小水52，并行8560里，户35743。口166013，有界官，县期。虚浦，莽曰欢城，居封都龙。余发咸欢，无切都尉至，无边，莽曰九真亭。日南郡，古秦相郡。武帝元鼎六年开，更名，有小水16，并行3180里，属胶州，户15460，口69485，县五，朱吴、比景、卢戎、西泉，水入海，有竹可为帐。莽曰日南亭，相邻。赵国，故秦邯郸郡。高帝四年为赵国，景帝三年复为邯郸郡，五年复故。莽曰环亭，属冀州，户84220，口349952。县四，邯郸，堵山，牛首水所出，东入白渠。赵敬侯自中牧袭此。益阳，伯人，莽曰寿人。襄国，故邢国，西山渠水所出，东北至人入晋。又有辽水、冯水、 解东至朝平入偶。广平国，武帝征和二年至为平干国，宣帝五凤二年复故，莽曰富昌，属冀州，户27984，口198558，县16，广平、漳、朝平、南河、列家水东入司，列人莽曰列志，赤章人屈州。武帝建元四年至，莽曰直州，南屈屈梁侯国，莽曰直梁。广乡平利，平乡阳台侯国。广年，莽曰富昌，城乡。真定国，武帝元鼎四年至，属冀州，户37126，口178616，县四。真定，故东元，高帝11年更名，莽曰思治，稿成，莽曰稿实。肥累，故肥子国。绵万，思交水首受太白渠，东至敲入河，莽曰绵延。中山国，高帝郡，景帝三年为国，莽曰长山，属冀州。户16873，口668080，县14。卢奴，北平。徐水东至高阳入亳，又有卢水，亦至高阳入河，有铁关，莽曰善河。北新城，桑亲岩一水出西北，东入寇，莽曰素平。唐，尧山在南，莽曰河亲。深泽，莽曰易河。苦行，莽曰北行。安国，莽曰兴木。曲逆，濮阳山，濮水所出，东入汝，又有苏水，亦东入汝，莽曰顺平。望都，亳水东至高阳入河，莽曰顺调。新市，新处，无极，鹿城，安闲，莽曰宁闲。信都国，景帝二年为广川国，宣帝甘露三年复故，莽曰新亳，属冀州，户65556，口304384，县17。信都，王都，故漳河，故滹沱，皆在北，东入海。禹贡降水亦入海，莽曰新亳亭。利，莽曰利宁。扶柳，泌阳，莽曰乐信。南宫，莽曰续夏。夏亳，莽曰润亳。武邑，莽曰顺环。关津，莽曰朔定亭。高低，广川，乐乡，侯国，莽曰乐丘。平低，侯国。陶，莽曰环分。西凉，侯国。昌城，侯国。东昌，侯国。莽曰田昌。修，莽曰修治。河间国，故赵。 文帝二年别为国，莽曰朔定，户四万五千四十三，口十八万七千六百六十二，县四，乐城，呼沱别水首受呼沱河，东至东光入呼沱河。莽曰陆信，后景五岁，莽曰还岁，公高，呼沱别河首受呼沱河，东至平舒入海，莽曰乐城。广阳国，高帝燕国，昭帝元凤元年为广阳郡，宣帝本始元年更为国，莽曰广有，户二万七百四十，口七万六百五十八，县四，冀，故燕国，少公所封，莽曰伐戎，方城广阳殷乡，莽曰殷顺。淄川国，故齐，文帝十八年别为国，后并北海，户五万二百八十九，口二十二万七千三十一，县三，据义山，蕤水所出，北至寿光入海，莽曰鱼。东安平，兔头山，女水出，东北至临淄入巨定，楼乡。胶东国，故齐，高帝元年别为国，五月复属齐国，文帝十六年复为国，莽曰御制，户七万二千，口三十二万三千三百三十一，县八，即墨，有天士山祠，莽曰吉善。昌武夏密，有三石山祠，壮武，莽曰小武。豫制，有铁官，挺官阳邹卢，莽曰史思。高密国，故齐，文帝十六年别为胶西国，宣帝本始元年更为高密国，户四万五百三十一，口十九万二千五百三十六，县五，高密，莽曰张牧。昌安石泉，莽曰养信。宜安，莽曰元亭。城乡，莽曰顺城。城阳国，故齐，文帝二年别为国，莽曰举陵。属兖州，户五万六千六百四十二，口二十万五千七百八十四，县四，举，故国，嬴姓。三十世为楚所灭，少号后，有铁官，莽曰举陵。阳都，东安，卢，莽曰祝善。淮阳国，高帝十一年置，莽曰新平，属兖州，户十三万五千五百四十四，口九十八万一千四百二十三，县九，臣，故国，顺后。胡公所封，为楚所灭。楚请襄王自影袭此，莽曰陈陵。户，莽曰赖陵。杨甲，宁平，扶沟。郭水首受浪荡渠，东至象入淮，过郡三，行千里。故始，与新平。这，梁国， 故秦荡郡。高帝五年为梁国，莽曰陈定，属豫州，户38790，口106752，县八。荡，山出文石，莽曰结荡，兹古代国，莽曰家谷，树丘，莽曰雨丘。蒙，霍水守寿资霍渠，东北至彭城入泗，过郡武，行550里，莽曰蒙恩。己事，莽曰己善。余，莽曰陈定亭。夏邑，莽曰夏洽。睢阳，故宋国，微死所封。与共蒙诸泽在东北。东平国，故梁国。景帝中六年别为济东国。武帝元鼎元年为大和郡。宣帝甘露二年为东平国。莽曰有言，属兖州，户131753，口607976，有铁官，县七，无言，有构乡。莽曰有言亭，人城，故人国，太昊后，封姓。莽曰言旧亭。东平路，复城，莽曰城复。张，抗府，失亭，故失国，莽曰顺府。凡，鲁国，故秦薛郡。高后元年为鲁国，属豫州，户118045，口607381，县六。鲁，伯秦所封，户52000，有铁官。汴，泗水西南至防御入沛，过郡三，行500里，青州川。汶阳，莽曰汶亭。凡，南梁水西至胡陵入沛渠，邹，故诸国，曹姓。29世为楚所灭，一山在北，莽曰邹亭。薛，夏车政西仲所国，后迁于邳，汤相仲毁居之。楚国，高帝制。宣帝帝节元年更为彭城郡，黄龙元年复故。莽曰何乐，属徐州，户114738，口497840，县七。彭城，古彭祖国，户41196，有铁官。刘，吴，莽曰吴志。阜阳，故逼阳国，莽曰阜阳。吕，五原，莽曰何乐亭。资丘，莽曰善丘。泗水国，故东海郡。武帝元鼎四年别为泗水国，莽曰水顺，户25025，口119114，县三。陵，莽曰生陵。泗阳，莽曰怀平亭。余，莽曰余平。广陵国，高帝六年属荆州，11年更属吴。景帝四年更名江都，武帝元寿三年 更名广陵，莽曰江平，属徐州，户36773，口14722，有铁官，县四，广陵，江都翼王妃，广陵立王须，皆都此，并得张郡，而不得吴。莽曰安定。江都有江水池，取水首受江，北至射阳入湖，高游平安。莽曰杜乡。陆安国，故楚高帝元年别为衡山国，五年属淮南，文帝16年复为衡山，武帝元寿2年别为陆安国。莽曰安丰，户38345，口178616，县五，陆，故国，高尧后，衍姓，为楚所灭。如溪水首受彼，东北至寿春，入阙碑，了，故国，高尧后，为楚所灭。安丰，与共，大别山在西南。莽曰美丰，安丰，莽曰安丰亭。阳泉，长沙国，秦郡，高帝5年为国，莽曰镇蛮，属荆州，户43470，口235825，县13，临湘，莽曰府牧，罗，镰道，益阳，香山在北。夏郡，莽曰润郡，幽，陵，城阳，湘南，与贡，衡山在东南，荆州山，昭陵，图陵，泥水西入湘，行700里，莽曰生湘，荣陵，安城，卢水东至卢陵入胡汉，莽曰思城。本秦京师为内史，分天下作36郡。汉兴，以其郡太大，稍复开制，又立诸侯王国。武帝开广三边，故自高祖增26，文景各6，武帝28，昭帝1。其余孝平，凡郡国130，县邑1314，道32，侯国241，地东西9320里，南北13368里，提封田14513万6450顷。其12,252,8889顷，易居道路，山川林泽，群不可垦。其32,290,947顷，可垦不可垦。定垦田827,536顷，民户1223,362，口5,959,4978，汉即盛矣。凡民含五常之性，而其刚柔缓急，音声不同，系水土之风气，故谓之风。好物取舍，动静无常，随君上之情欲，故谓之俗。孔子曰， 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言圣王在上，同理人伦，必移其本而易其末，此混同天下，以之乎中和，然后王教成也。汉成百王之末，国土变改，民人迁徙。成帝时，刘向略言其地分，丞相张禹使主颍川诸贡调其风俗，犹未宣究，故集而论之，终其本末，著于篇。秦帝于天官东景与鬼之分也也，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，京兆扶风平邑北地，上郡西河，安定天水陇西，南有巴蜀广汉，前为武都，西有金城武威，张掖酒泉敦煌，又西南有臧科越西益州，皆以蜀焉。秦之先曰伯邑，出自地颛顼，尧时筑禹治水，为舜镇舆，养育草木鸟兽，赐姓嬴氏，礼夏殷为诸侯。至周有造府，善御玺马，得华流绿耳之盛，幸于穆王，封于赵城，故更为赵氏。后有妃子，为周孝王养马千位之间。孝王曰：昔伯邑之禽兽，子孙不绝，乃封为附庸，益之于秦。今陇西秦亭秦谷是也，至玄孙是为庄公，破西戎有其地。子襄公时，幽王为犬戎所败，平王东迁洛邑，襄公将兵救周有功，赐授齐封之地，列为诸侯。后八世，穆公称霸，以和为敬。十余世，孝公用商君至原田，开阡陌，东雄诸侯。子惠公初称王，得上郡西河。孙昭王开巴蜀，灭周，取九鼎。昭王曾孙郑并六国，称皇帝，复立护威，凡书坑儒，自任私治，至子胡亥，天下叛之。故秦帝与禹共时，跨雍凉二州，失封兼秦宾两国。昔后继封台，公留楚宾，太王喜齐，文王作封，武王至号，其民有先王遗封，好稼色，务本业，故宾师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。有户渡竹林，南山潭柘，号称陆海，为九州高隅。始皇之初，郑国川渠，引泾水盖田，沃野千里，民以富饶。汉兴，立都长安，徙其诸田。楚昭屈景，及诸功臣家于长陵。好世事喜利二千担，高资富人及豪杰并肩之家于诸陵。盖亦以强干弱之，非独为奉山原也。是故五方杂错，风俗不纯， 其世家则好礼文，富人则商贾为利，豪杰则游侠通奸。滨南山，近夏阳，多足险轻薄，亦为盗贼，常为天下惧。有郡国服凑，服食者多，民去本旧末，列侯贵人车服见上，众庶仿效，朽不相及，嫁娶游虫持米，送死过度。天水陇西，山多林木，民以板为室屋，即安定北地上郡西河，皆破尽戎狄，修习战备，高尚气力，以涉猎为先。故秦师曰，在其板屋，又曰，亡于兴师，修我甲兵。与子偕行，及车林四铁小戎之篇，皆言车马田兽之事。汉兴，六郡良家子旋即羽林七门，以财力为官，名将多出焉。孔子曰，君子有勇而无义则乱，小人有勇而无义则为盗。故此数郡民俗至睦，不耻寇盗。子威武以西，本匈奴昆爷王修除王帝，武帝时攘之，出至四郡，以通西域，隔绝南羌匈奴。其民或以关东下贫，或以抱怨过当，或以悖逆无道，家属喜焉，习俗颇殊，地广民稀，水草宜畜牧，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。保边塞二千石置之，咸以兵马为物，九里之会上下通焉，利民相亲，是以其俗风雨时节，故敌常见，少盗贼，有和气之应，咸于内郡，此正宽厚力不苛刻之所至也。巴蜀广汉本南夷，秦并以为郡，土地肥美，有江水沃野，山林竹木，殊似果实之饶。南古滇伯同，西晋穷佐马牦牛，民食稻鱼，无凶年忧，俗不愁苦，而轻易淫逸，柔弱贬恶。景武间，文翁为蜀首，教民读书法令，未能笃信道德，凡以好文刺激，贵慕权势。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，以文辞显于世，相当目寻其迹。后有王褒、严遵、杨雄之徒，文章冠天下。由文翁唱其教，相如为之师，故孔子曰，有教无类。武都帝杂低羌及前为臧科、越西，皆西南外夷。武帝初开制，民俗略与巴蜀同，而武都近天水，俗颇似焉。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，而人众不过十三，然量其富居十六。吴札观月，谓之歌秦，曰：“此之谓夏生，夫能夏则大，大之至也，其周旧乎？”自景十度至柳三度，谓之纯首之次，秦之分也。 魏帝资息深之奋也也。其界自高陵以东，近河东河内，南有陈留及汝南之少陵、隐强、新集、西化、长平，颍川之武阳、延、许、鄢陵，河南之开封、中牟、阳武、酸枣、圈，皆魏之分也。河内本殷之旧都，周忌灭殷，分其畿内为三国，失封备雍魏国是也。备以封昼子五更，雍管叔隐之，魏蔡叔隐之，以兼殷民，谓之三监。故叔序曰：武王崩，三监叛，周公诛之，晋以其弟封地康叔，号曰孟侯，以贾府周氏，遣备雍之民于洛邑，故备雍魏三国之师相与同封。备师曰：在郡之下。雍曰：在郡之交。备又曰：亦留于齐。河水洋洋，雍曰：送我齐上，在彼中河。魏曰：瞻彼其域，河水洋洋。故吴公子札聘鲁观周乐，闻备雍魏之歌，曰：美哉冤乎！吾闻康叔之德如是，是其未封乎？至十六世，义公无道，为敌所灭。齐桓公率诸侯伐敌，而更封魏于河南曹、楚丘，是为文公。而河内殷墟更属于晋。康叔之封既歇，而纣之化犹存，故俗刚强，多豪杰侵夺，不恩礼，好生分。河东土地平易，有盐铁之饶，本唐尧所居，师封唐魏之国也。周武王子唐叔，在母未生。武王孟帝谓己曰：余名儿子曰余，将与之唐，主之身。即生，名之曰余，至成王灭唐，而封叔余。唐有晋水，及叔于子谢为晋侯云，故身为晋星。其民有先王遗教，君子深思，小人简陋，故唐诗蟋蟀山鸥革声之篇曰：今我不乐，日月其迈，晚其死矣，他人是余，百岁之后归于其居。其思奢俭之中，念死生之虑。吴札闻唐之歌曰：死身哉，岂有逃唐氏之遗民乎？魏国以姬姓也，在晋之南河区，故其诗曰：彼坟一区，至诸河之侧，自唐叔十六世至献公，灭魏以封大夫毕万，灭耿以封大夫赵肃，及大夫韩武子食采于韩园，晋于是始大。至于文公，霸诸侯，尊周氏，时有河内之土。吴札闻魏之歌曰：美哉逢逢乎，以德服此，则明主也。文公后十六世，为韩魏赵所灭， 三家皆自立为诸侯，是为三晋。赵与秦同祖，韩魏皆姬姓也。自毕万后十世称侯，至孙称王，喜都大梁。故魏一号曰梁，七世为秦所灭。周地柳七星张之分也也。今之河南洛阳、古城、平阴、偃师、巩、勾氏，是其分也。昔周公迎洛邑，以为在于土中，诸侯翻平四方，故立京师，指幽王银褒姒，以灭宗周。子平王东居洛邑，其后五霸更率诸侯以尊周氏，故周于三代最为长久，八百余年至于南王，乃为秦所兼。初，洛邑与宗周通封畿，东西长而南北短，短长相负为千里。至襄王以河内赐晋文公，又为诸侯所亲，故其分地小。周人之师巧为趋利，贵才见异，高富下贫，喜为商贾，不好仕宦。自柳三度至张十二度，谓之纯火之次，周之分也。韩地叫抗底之分也也。韩分晋得南阳郡及颍川之府城定陵、襄城、颍阳、颍阴、长社、阳翟、嘉，东接汝南，西接弘农，得新安、宜阳，皆韩分也。及师封陈郑之国，与韩同兴奋焉。郑国今河南之新郑，本高辛氏火郑祝融之墟也。即成高、荥阳、颍川之崇高、阳城，皆郑奋也。本周宣王帝有为周司徒，食采于宗周畿内，是为郑。郑桓公问于史伯曰：“王室多故，何所可以逃死？”史伯曰：“四方之国，非王母弟生就，则夷狄，不可入也。其几落何影之间乎？子南之国，国会为大，世事于险，崇耻贪冒，君若既唐与会，周乱而避，必将背君。君以成周之众，奉辞伐罪，无不克矣。”公曰：“南方不可乎？”对曰：“夫楚，众离之后也。离为高辛氏火政，昭显天地，以生柔嘉之才。姜、盈、精米，始与诸姬代相干也。姜伯夷之后也，盈伯益之后也。伯夷能礼于神以左尧，伯益能一百物以左舜，其后皆不失辞，而未有兴者。周衰将起，不可逼也。桓公从其言，乃东祭唐与会，国会受之。后三年，幽王败，桓公死，其子武公与平王东迁，足定国会之地。又落左子，使真伪焉。土狭而险，山居古籍， 男女器聚会，古其俗吟。正诗曰：出其东门，有女如云。又曰：真与伪，仿幻幻兮，是与女，仿秉兼兮。寻虚且乐，为是与女，依其相续，此其风也。吴札闻郑之歌曰：美哉，其戏以甚，民服堪也，是其先王乎。自武公后二十三世，为韩所灭。陈国，今淮阳之地，陈本太昊之墟。周武王封顺后归满于陈，是为胡公，弃以元女太姬，妇人尊贵，好祭祀，用使巫，故其俗巫鬼。陈诗曰：砍其击鼓，晚秋之下，无冬无夏，直其露雨。又曰：东门之坟，晚秋之许，子仲之子，婆娑其下，此其风也。吴札闻陈之歌曰：国无主，其能久乎？自胡公后二十三世，为楚所灭。陈虽属楚，于天文自若其故。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，夏人上中，其弼比普。韩自五子后七世称侯，六世称王，五世而为秦所灭。秦既灭韩，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，故其俗夸奢，赏气力，好商贾于列，藏匿难治愈也。渊西通五关，东受江淮，一都之会也。宣帝时，郑弘、邵信臣为南阳太守，至皆见计。信臣劝民农桑，去莫归本，郡以殷富。颍川韩都，是有申子韩非，克害于列，搞仕宦，好文法，民以贪吝争讼，生分为师。韩延寿为太守，先知以敬让，黄霸继之，教化大行，欲获八年，无重罪求。南阳好商贾，少府复以本业，颍川号征讼分邑，黄韩化以为笃厚。君子之德风也，小人之德草也，信矣。自东经六度至抗九度，谓之寿星之次，正之分也，与韩同分。赵地卯毕之分也，赵分晋得赵国，北有信都、真定、常山、中山，又得涿郡之高阳、莫、周乡，东有广平、巨鹿、清河、河间，又得渤海郡之东平书、忠义、文安、树州、成平、张武，何以北也？南至浮水、繁阳、内黄、赤丘，西有太原、定襄、云中、五原、上党。上党本韩之别郡也，远韩近赵，后族降赵，皆赵分也。自赵肃后九世称侯，四世晋侯喜都邯郸，至曾孙武陵王称王，五世为秦所灭。赵中山地薄人众， 犹有沙丘昼淫乱于民，丈夫相聚游戏，悲歌慷慨，妻则垂髫绝种，作奸巧，多弄物，为娼忧。女子弹弦贴喜，游媚富贵，遍诸侯之后宫。邯郸北通燕桌，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，其土广俗雅，大帅荆棘，高气势，轻为奸。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，以诈立相轻，金夸功名，报仇过直，嫁娶送死奢靡。汉兴号为南至，常则严猛之将，或任杀伐为威，父兄被诛，子弟怨愤，至告捷刺史2000石，或暴杀其亲属。中代时北破尽胡寇，民俗祭祀，好气为奸，不是农商，自全晋时以患其剽悍，而武陵王又亦立之，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他州惧。定襄、云中、五原本戎狄地，颇有赵齐魏楚之喜，其民鄙朴，少礼文，好涉猎，雁门亦同俗，于天文别属燕。燕帝为姬奋也也，吴王定殷，封少公于燕。其后36世，与6国俱称王。东有渔阳，右北平、辽西、辽东，西有上谷、代郡、雁门，南得涿郡之邑、荣城、范阳，北新城、固安、涿县、良乡、新昌，及渤海之安次，皆燕分也。乐浪玄图亦以属燕。燕称王时世，秦欲灭6国，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荆轲西刺秦王，不成而诛，秦遂举兵灭燕。冀南通齐赵伯节之间一都会也。初，太子丹宾阳勇士，不爱后宫美女，民化以为俗，至今犹然。宾客相过，以赋世俗，嫁娶之息，男女无别，反以为荣。后稍颇止，然终未改。其俗余汉少虑，轻薄无微，亦有所长，敢于及人。燕丹遗风也。上古至辽东，地广民稀，朔被胡寇，俱与赵代相类，有余言早立之饶。北系乌丸伏于东古真藩之力，玄图乐浪武帝时至，皆朝鲜魏末勾离蛮夷，因道衰，箕子去之朝鲜，教其民以礼义，田蚕之作。乐浪朝鲜民犯禁8条，相杀以当时长杀，相伤以古长，相道者男没入为其家奴，女子为婢，欲自赎者人50万，虽免为民，俗由修之，嫁娶无所愁，立即内郡古人往往以悲泣时，郡出取利于辽东，李建民无必藏，及古人亡者业则为道， 俗稍一薄，今于范进进多，至60余条，可贵哉，人贤之化也。然东夷天性柔顺，异于三方之外，故孔子道道不行，设浮于海，欲居九夷，游夷也浮。乐浪海中有倭人，分为100余国，以岁时来献见云：自纬4度至斗6度，谓之西木之次，焉之分也？其地虚微之分也也。东有淄川、东来、琅琊、高密、胶东，南有泰山、城阳，北有千盛，清河以南渤海之高乐、高城、重河、信阳，西有济南、平原，皆其分也。少昊之事有爽鸠氏，余下时有祭祀，汤时有庞公、百灵，殷末有伯姑氏，皆为诸侯，国此地。至周成王时，伯姑氏与4国共作乱，成王灭之，以封师上府，是为太公，师封齐国氏也。临淄名营丘，故其诗曰：子之营兮，遭我乎农之间兮。又曰：似我于住乎耳。此亦其舒缓之体也。吴札闻其之歌曰：泱泱乎大风也哉，其太公乎，国未可量也。古有粪土，无粪民，太公以其地覆海细鲁，少五谷而人民寡，乃劝以女工之业，通余言之力，而人物服凑。后14世，桓公用管仲，设轻重以复国，和诸侯成霸公，身在陪臣而取三归，故其俗靡耻，之作冰丸起秀纯利之物，号为冠带衣履天下。初，太公治齐，修道术，尊贤制，赏有功，古至今齐土多好经术，今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，其师夸奢朋党，言语行谬，虚诈不情，急之则离散，缓之则放纵，使桓公兄襄公淫乱，孤姊妹不嫁，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，名曰乌见，为家主祠，嫁者不利其家，民至今以为俗，痛乎，导民之道可不甚哉。昔太公始封，周公问何以治齐，太公曰：举贤而上公。周公曰：后世必有篡杀之臣。其后29世为强臣田和所灭，而和自立为齐侯。初，和之先臣公子完有罪来奔齐，齐桓公以为大夫，更称田氏。9世至和而篡齐，至孙威王称王，5世为秦所灭。临淄海带之间亦都会也，其中据五民云：鲁地魁楼之分也也，东至东海，南有4水，至淮，得临淮之下相睢陵，同 驱驴，皆鲁粪也。周兴以少昊之虚屈父，封周公子伯禽为鲁侯，以为周公主。其民有圣人之教化，故孔子曰：其一变至于鲁，鲁一变至于道，言尽正也。宾诸寺之水，其民涉度，幼者扶老而待其任，俗计一薄，长老不自安，与幼少相让，故曰：鲁道衰，诸寺之间隐隐如也。孔子敏王道将废，乃修六经，以述唐虞三代之道。弟子授业而通者七十又七人，是以其民好学，上礼义，重廉耻。周公始封，太公问何以至鲁，周公曰：尊尊而亲亲。太公曰：后世尽弱矣。故鲁自文公以后，陆去公事，正在大夫，既是逐昭公，灵仪微弱，三十四世而为楚所灭，然本大国，故自为分也。今去圣久远，周公一化消微，恐是祥序衰坏，地狭民众，颇有桑麻之业，无临泽之饶，俗俭色爱财，屈商贾，好子毁，多巧伪。桑季之礼文备实寡，然其好学犹寓于他俗。汉兴以来，鲁东海多至倾向，东平、虚昌、寿梁皆在济东，属鲁，非宋地也。当考宋地，房心之分也也。今之沛、梁、楚、山阳、济阴、东平及东郡之虚昌、寿张，皆宋分也。周封微子于宋，今之睢阳是也。本陶唐氏火正恶薄之虚也。即因定陶，是封曹国也。武王封地叔振铎于曹，其后稍大，得山阳、陈留，二十余世为宋所灭。西尧坐游城阳，顺于雷泽，汤止于亳，故其民犹有先王遗风，众后多君子，好稼穑，务衣食，以致蓄藏。宋自微子二十余世，至景公灭曹，灭曹后五世，亦为齐楚魏所灭，三分其地。魏得其梁、陈留，其得其济阴、东平，楚得其沛。故今之楚彭城，本宋也。春秋经曰：为宋彭城，宋虽灭，本大国，故自为分也。沛楚之师，汲汲专己，地薄民贫，而山阳号为奸道。魏地营是东壁之分也也。今之东郡及魏郡黎阳，河内之野王朝歌，解魏分也。魏本国即为敌所灭，文公喜封楚丘，三十余年，子成公喜于地丘，故春秋经曰：魏迁于地丘。今之濮阳是也，本颛顼之墟，故谓之地丘。夏后之世，昆吾氏居之。成公后十余世， 为韩魏所侵，晋亡其旁邑，独有濮阳。后秦灭濮阳，至东郡，徙之于野王。始皇既并天下，由独治魏军。二世时，乃废为庶人，凡四十世，900年，最后绝，故独为废也。魏帝有桑间蒲上之祖，男女意气俱会，声色性焉，故俗称正位之音。周末有子路下狱，民人慕之，故其俗刚武，尚气力。汉兴，2000石智者亦以杀戮为威。宣帝时，韩延寿为东郡太守，承圣恩，崇礼义，尊建政，至今东郡好善为利，延寿之化也。其师颇奢靡，嫁娶送死过度，而野王好气任侠，有仆上风。楚地一枕之分也也。今之南郡、江夏、零陵、贵阳、武陵、长沙，即汉中汝南郡，尽楚分也。周成王时，封文武先师玉雄之曾孙雄毅于荆蛮，为楚子，居丹阳。后十余世至雄达，是为武王，进以强大。后武士至炎王，总率诸侯，官兵周氏，并吞江汉之间，内灭陈鲁之国。后十余世，请襄王东徙于陈。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，江南地广，或火耕水耨，民食于道，以渔猎山伐为业，果与罗葛，食物长足，故子与余生而无积聚，饮食还己，不忧冻饿，亦无千金之家，信巫鬼，重淫肆，而汉中淫逸之助，与巴蜀同俗。汝南之别，皆岌岌有气势。江陵故郢都，西通乌巴，东有云梦之饶，亦亦都会也。吴地斗粪也也，今之会稽、九江、丹阳、豫章、庐江、广陵、潞安、临淮郡，尽无粪也。殷道既衰，周太王胆甫兴齐梁之地，长子太伯赐曰仲雍，少曰公稷。公稷有圣子昌。太王欲传国焉，太伯仲雍辞行采药，遂奔荆蛮。公稷嗣位，至昌为西伯，受命而望。故孔子美而称曰：“太伯可谓至德也已矣。三以天下让，民无德而称焉。”谓于众一意，隐居放言，身中轻，肺中全。太伯出奔荆蛮，荆蛮归之，号曰勾吴。太伯卒，仲雍立，至曾孙周章，而武王克殷，殷而封之。又封周章弟仲于河北，是为北吴。后世谓之余，十二世为晋所灭。后二世而荆蛮之五子寿梦，盛大称王。 其少子则继札，有贤才，兄弟欲传国，札让而不受。子受孟称王六世，阖闾举伍子胥、孙武为将，战胜攻取，兴霸名于诸侯。质子夫差诸子胥用宰匹，为越王勾践所灭。吴越之君皆好勇，故其民至今好用剑，轻死一发。越既病吴，后六世为楚所灭，后秦又击楚，喜寿春，至子为秦所灭。寿春合肥守南北湖皮革鲍牧之书，意义都会也。使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，作离骚诸赋以自伤道。后有宋玉唐乐之属牧而树之，皆以显名。汉兴，高祖望兄子弼于吴，招致天下之余有子弟，梅圣邹阳严夫子之徒，兴于文景之际。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，招贤客著书，而吾有言著朱买臣，贵显汉朝，文辞并发，故世传楚辞。其诗巧而少信，出淮南王一国中民家有女者，以待尤氏而弃之，故至今多女而少男。本吴越与楚皆比，朔相并兼，故民俗略同。吴东有海盐张山之同，三江五湖之利，亦江东之一都会也。豫章出黄金，然仅仅物之所有，取之不足以耕费，江南卑湿，丈夫多妖。会稽海外有东狄人，分为二十余国，以岁时来献见云：越地牵牛物女之分也也，今之苍梧、玉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南海、日南，皆越分也。其君与后弟少康之庶子云，封于会稽，纹身断发，以避蛟龙之害。后二十世至勾践称王，与吴王阖闾战，败之罪礼。夫差立，勾践乘胜复伐吴，吴大破之，期会稽，臣服请平。后用范蠡大夫重计，遂伐灭吴，兼并其地。杜淮与齐晋诸侯会，至贡于周。周元王时使赐命为伯，诸侯必贺。后武氏为楚所灭，子孙分散，君服于楚。后时氏至闽君尧，左诸侯平秦。汉兴，复立尧为越王。是时，秦南海卫赵佗亦自忘，传国至武帝时，晋灭以为郡云。楚晋海，多西向戴瑁、朱姬、银铜果布之凑。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。番禺其亦都会也。自合浦徐闻南入海，得大周，东西南北方千里。武帝元丰元年，略以为丹耳、朱牙郡。 民皆服布如单被，穿中央为冠头。男子耕农，种河道苎麻，女子桑蚕之际，无马与虎。民有五畜，山多主经，兵则矛盾刀木弩弓竹矢，或鼓为足。自初为郡县，立足中国人多亲陵之，鼓率数岁一反，元帝时遂罢弃之。自日南帐塞、徐闻、合浦船行可五月，有都元国，又船行可四月，有一卢墨国，又船行可二十余日，有陈离国，步行可十余日，有夫干都卢国。自夫干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，有黄之国，民俗略与诸牙相类，其州广大，户口多，多异物。自武帝以来皆县建，有一长属黄门，与应募者俱入海，是明珠碧琉璃，其实异物，即黄金杂增而往。所至国皆领石为偶，蛮以买船转送至之，亦立交易票杀人。又苦逢风波溺死，否者数年来还，大珠至为二寸以下。平地原始中，王莽辅政，欲要威德，后为黄之王，领遣使献生犀牛。自黄之船行可八月，到皮宗船行可二月，到日南向林界云。黄之之南有以成不国，汉之义使自此还矣。